等待，在等待未来，不再为悲喜伤怀。 明明白白你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 我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腾讯近日宣布，将于下周对《王者荣耀》启动最严格的实名策略，接入公安权威数据平台进行校验，并将未成年人账号纳入防沉迷系统中。国务院近日提出加快天然气产能和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建设，实现天然气产业健康有序安全可持续发展。英国航空表示，近期客户订单的个人资料与财务明细遭黑客攻击，大约38万笔通过信用卡支付的数据外泄。网约车公司优步为加强乘车安全，日前宣布新增功能，利用智能手机数据自动侦测车程是否出现异常情况或车祸，并主动询问乘客是否安全。近期，北京市怀柔区梦想家园、华新湾等四个小区附近的小微绿地建设工程正在紧张有序进行，预计11月底陆续完工。由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主办、保定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等园林教育单位协办的京津冀园林科普行活动在河北省保定拉开帷幕。近日消息，《速度与激情9》计划明年4月20号开拍。由于巨石强森和盖尔加朵主演新片《红色通缉令》也将于明年4月开机，这意味着强森可能只在《速度9》里客串。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往后，一定有些相遇，就好像是个雨季，只留几封信当证据。 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嗨，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英奇。今天是9月10号星期一，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8度，最高气温28度，南风1到2级，天气晴转多云，空气质量优。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8到27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27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朝阳大兴在18到28度，海淀在17到28度，丰台在18到29度。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青龙峡在17到27度，香山在17到28度，云居寺在18到28度。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金枪鱼有什么营养价值吗？金枪鱼是一种重要的商品鱼，金枪鱼分布在印度洋、太平洋中部与大西洋中部，属于热带、亚热带大洋性鱼。由于过度捕捞呢，国际间开始管制金枪鱼的捕捞了。由于金枪鱼中血红素含量很高，低脂而高强蛋白，所以营养价值高。金枪鱼的做法有很多，可以用来做生鱼片，也可以清蒸金枪鱼、煎炸金枪鱼排等等。一年中最舒服的季节已经上线，果实都成熟了，太阳也不火辣辣了，这个时候怎么能窝在家里呢？野餐才是夏末初秋的正确打开方式。青龙湖距京城仅20多公里，是距京城最近的一盘清水。青龙湖公园园内山清水秀，生态环境超赞，园中湖水清澈，能观赏到优雅的白天鹅和成群嬉戏的野鸭。最重要的是，这里不仅可以提供就餐服务，还能让游客尽享野味烧烤。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曹曦，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销量突破180万份。中秋节到了，要记得好东西要跟家人一起分享。中秋节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969，1381001969。 您还在担心爱车被刮蹭、漆面被划伤、漆面被腐蚀， XPEL 汽车保护膜帮您来解决，从你做施工标准，极致的工艺技术。 地址：北京朝阳区金港汽车公园 F 区北京易车威 XPEL 旗舰店，电话153-1317-5888，153-1317-5888。 问别问呀问夕阳，天上有没有北大荒？盼儿盼孙盼月亮，天上有没有北大荒？咋不见风雪里就飘香？咋不见草垛里的烟火？电台呀，咋不见风雪里就飘香？咋不见草垛里的烟火？电台呀， 手机的音乐怪得很灵媚，

九六九，一点动听， 一点动听。 回望昨日昨夜， 我这站在， 每次都想呼喊， 爱是一道光，自美， 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没什么事，各位。 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我是云奇。看到微信后台有一位叫做假行僧的听友说想点一首杜德伟的《跟着我一辈子》，并留言当时宿舍一个兄弟买了电脑，他不用时呢我都是放这首歌，15年了，毕业后我们再没有聚齐过哪怕一次。有时候呢人生就是这样，分开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见面，不过好在庆幸现在陪在你身边的人都是喜欢的。那么如果你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欢迎来到经典九来九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故事。每天上午9点半，一点动听，不见不散哦。 刻骨无尽 的付出。